家已经是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仁达、黄毓民。 早晨，翻到嚟大香港早晨，呢个系 My Radio 同埋热血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啦。今日系2016年9月28日啊， 九二八。 系啦， 咁呢个九二八，屌你，我哋要举起啲伞嚟做节目咁样样， 举起呢、這个。 举起呢、這个梗系要举啦， 呢、這个仲要啲， 真系呢个直头要真系啊！ 呢本嘢真系宅地有成，大佬，系咪先？哇，真系！ 大家知道你有份啊！ 融合咗雨伞同埋砖头， 知啦， 封面写雨伞，但系呢本嘢就厚到成个砖头， 好多 抵买， 好多手足嘅心血啦。咁啊，当然系即系我哋热血时报同仁，可以话系即系芝麻光线嗰啲同仁。好多手足啦，我冇份嘅。 其實我哋呢度全部都冇份先。 我冇份嘅，咁就好多手足啦，就都有付出佢哋好大嘅心血，就依本雨傘失敗錄。咁今日九二八，咁就好多人話係咩兩週年紀念咁樣，咁啊都啱嘅，都兩週年紀念啦，冇乜所謂其實咁樣。去今日個其實今朝就冇唔係好諗住講雨傘啲嘢嘅咁樣，不過點都我諗都好難賴唔到嘅，點都賴到少少。 總會提下嘅，即係又有嗰班咁嘅友又喺度搞啲咁活動啊，又喺度密站啊，諸如此類啦。 咁我哋之前都有個巡禮簡介過啦， 簡介過啦。 咁好啦，喂，咁啊，但係我一開始咁我就梗係要講下賣下個廣告先，我覺得。唔係今日發布會，今晚發布會九點鐘至幾點啊？ 九點半至十一點，因為要走翻我哋呢個體育夠細嘅呢個時間。 係、哦、啊，係。 體育夠細啊，八點到九點啊嘛，大家可以過去參加個體育夠細先嘅。 咁充埋個量就嚟啦。 係啊， 咁啊，嗰啲人係。咁啊，喂，講一講詳細嘅地址先。 個地址就喺觀塘辦事處啦，就係、是、觀塘康寧道嘅117號康寧大廈。大樓閣樓嘅，咁咧就名額30人，咁咧如果想報名咧就打去97003115揾阿力嘅， 97003115揾阿力啊，咁啊我唔知滿咗未喎，咁嗱再重申一次啊，依、這個所謂分享會咧。就名額30人咧，就係、是最主要係希望想我哋依本雨傘失敗錄嘅資料內容更能夠豐富啊，咁樣，喂而家睇唔睇到 live 嘅相機？睇到噶嘛？ 睇到， 唔好意思，咁咧就就希望依個雨傘失敗錄嘅資料更能夠豐富啦，所以希望咧今次嚟得分享會嘅朋友咧，就真係有啲所謂比較實料啊，比較實料 係真係要分享嘅，係俾你分享嘅， 係啊，真係有啲實料去講下，就感受唔係話唔覺得嚇，但係就有啲實料講下，咁啊令我哋依本雨傘失敗錄更加豐富嘅資料， 即係記得實料係要有 reference， 即係你親身經歷過嗰啲，千祈唔好話咩我聽湯姆講咧，當時係點點點咁嗰啲咧，即係你知嗰啲説話傳幾次嘢出嚟就變咗樣噶啦。 係冇錯， 所以就需要啲親身經歷，最好咧就有啲相啊，有啲片啊咁樣，俾我哋可以再充實多少少個內容。 係啦，冇錯啦，咁樣就依個就所以就依、這個發布會嘅意義咧就比較深一啲嘅，唔係單單真係純粹買書，當然買書係首要任務咯。 你買書呢個基本㗎啦， 因為第二版嚟咁呢個係 第二版啊，我死我唔知道價錢係咪一樣添。 應該暫時我收到嘅消息都係一樣 一樣吧，都係288蚊啊， 係 啊，真係嗰種抵法咧，真係我都唔識講，即係超抵嗰種。咁依一期你第一版買咗未？ 第一版買咗啦， 第一版買咗， 咁梗係要買咗第一版。 我買第二版啊，我諗住買第二版啊， 扯咩啫？ 你第二版都未出，你而家话埋， 今日出咯， 今晚有啊，今晚 今日出咯， 记住啊，记住啊，追你数啊！嗱，大家记住啊，嗱，听我话要话会买第二版嘅。 扯，咁我买咩咁奇啫？咪好追我数嘅， 唔系我觉得你 系 好难讲。 话 时 话我未想见阿基添，仲我租餐阿基100蚊，大家睇下。 佢听日翻，佢听日翻， 我唔敢记得咗。我谂住大香港早晨见到佢噶嘛， 咁你唔系夜晚契弟会见到佢？ 成个星期咯，咩黐线？佢冇推咪好耐啦，而家升主教推咪，一路喺度推咪。喂，唔好讲第二个节目啲嘢，喂，讲翻我哋。今日个题先，第一节个题就唔讲预散啦，就需要讲嘅内容都讲咗噶啦，头先咁样。咁啊， 最紧要大家就系今晚过嚟买书嘅啫。 系啊，买书啊，同埋有实料分享就分享啦，咁样。咁啊，第一节系讲咩咧？第一节我哋讲下立法会嘅状况咁样。咁啊，其实立法会就即系嚟紧就下个月12号就正式嚟了啦，咁样就叫首次会议咁样。咁啊，个个嘅后任议员都各有。有不同的新聞啦，阿太都有新聞的， 系咪？都几多噶， 唔系好讲，其实唔系好讲， 都多嘅，主要都系明报啊嗰啲谂住搞佢咯。 系咩？我就见到有幅相咁样啊，啲做乜鸠嘢？ 佢好似做边个电台嘅访问？ 嗰幅相商台好似，但系嗰幅相唔知系咪揾翻之前嘅相页咩？佢话请杨岳桥食柠檬之类，就话杨岳桥揾佢定期類似飯盒會的東西，非建制的議員就大家聚首一堂咁樣食下飯局咁樣，咁阿太就好婉轉啊，唔知佢婉唔婉轉啊，因為兜海兜面屌你啦，我唔知道佢啦，咁就叫做拒絕咗佢咁樣，咁啊阿太就不斷都強調自己係1:69啦咁樣，即係成日 睇笑到入水， 成日係冇錯，成日覺得係咪漂白水嗰啲嗰個1:99嗰啲係嗰個 ，anyway。咁就阿太嘅消息都有嘅，但系就唔够其他人多啦，即系信息嗰啲，我哋又唔想嚟我哋大香港早晨系嘛？我都唔知太热啊，太热 系我哋赶咗佢走， 我冇啊，都系大亨有金口一开嘅，有讲过话要封杀 系啊， 但系就我冇啊，我本人冇啊， 所以朝早啊应该唔使见到 我成日都哀求佢噶，我成日都 PM 话你翻唔翻啊？你翻唔翻啊？嗰啲咁样， 我冇叫佢主席，我都系叫佢冇翻。 我叫佢鄭議員啊，鄭議員你翻唔翻？鄭議員你翻唔翻？咁樣咁啊講立法會咁就話有而家嚟緊咧，就因為下個月12號咁就正式開波啦。咁大家可正式開波有唔同嘢嘅講即係資訊啦咁講啦。咁其中一項咧就係、是、宣誓嘅問題啦，咁樣宣誓咁樣即係你話立法會議員要宣誓先能夠正式成為呢個立法會議員，咁大家都知噶啦。咁啊。遠古啊，都唔係好遠古啫，其實教主啊， 即 係 上屆， 係啊，唔知上屆嘅第一屆都係2012年啊，2008年都有噶啦，咁樣就係教主啊、長毛啊、即係當時嘅教主領導嘅社民連啦、啊，或者教主領導嘅人力都好啦、啊，咁樣都唉，唔好讲咁领唔领导嘅啫，有啲话唔捻高兴啊！你领导嗰时嗰两样屌你，唔捻系你领，唔系唔捻系教主领导。 跟住又有啲人出嚟指下个鼻，我先系主席啊咁样。 食捻咗屎咧！我咁样，我想讲，不过算啦，呢个就咁又即系所谓讲宣誓玩嘢，咁啊其实都好耐噶啦，系咪先？咁亦都系我自己就会觉得系教主带出嚟嘅风潮，咁样讲啦。其实我就亦都有。即係其實大家都我相信記憶猶新嘅啦，咁啊教主譬如共中華人民共和國裏面嘅宣誓言裏面將共和國嗰個 cut 咗佢，即係即係 cut 咁樣帶過去就唔講出嚟，咁其實所謂呢個宣誓玩嘢嘅程序啊，咁樣其實係一種姿態嘅表現啦，係先，即係唔肯妥啊，你共產黨啊，或者覺得你呢個港共政權唔肯掂啊，咁樣就算我入嚟建制嘅一部分啊，所謂建制一部分，即係話立法會議員呢個身份，咁係確實係建制一部分啦。 係啊， 咁亦都係人民代表，如果你直選的話，咁樣咁啊有種態度姿態擺出嚟咁樣，咁我覺得無不可嘅呢樣嘢係咪先？咁但係啊，咁而家。依個新嘅一屆嘅立法會議員啊，哇！咁有咁多後任嘅年青啊、青年嘅議員咁樣，咁佢哋又會點做咧？咁樣，咁你有冇資料喺手講啊？ 而家嚟到講，其實就 羅冠聰有講啦， 係啊，羅冠聰又講啦，佢就話佢 宣誓时会走。 罗贯中系咪系众志净系清静啊？ 众志众志， 众志屌成日唔捻记得。 咁你老错咧？罗贯中系罗贯中系食杯面嗰啲。 佢究竟系学民思潮啊，定众志啊，定清静啊，定系学联嘅咧？屌我真系捞联。 人系咩前学联秘书长啊嘛？ 哦，系咩系咩？ 由37人选出嚟噶嘛？ 哦，咁样啊，依啲你熟啲，依啲你 系 咁啊？罗贯中点？ 系嗱，罗冠聪就讲到话咧，佢宣誓嘅时候就会走过要走的程序，咁就系但可能就会加料，譬如做一啲手势等等啦。 做手势啊？ 系啦，咁唔知佢做咩手势？ 做手势我 可能又系 Mockingjay 咁样咧，举起三个手指 嗰啲啊？ 系啦，我估都系啦。你估佢系你咩？如果佢系你嘅话，就举中指啦。 即系嗰啲发誓嗰啲咁样啊？ 呢个我知咩意思？ 我知啊，你唔知咩？背后喺背后，即系前面发誓，前面就发誓，后边就。Cross your finger 咁样摆喺后边，咁就系即系等于你违誓，其实你唔系真心发紧呢个誓嘅，有啲咁类似咁嘅嘢嘅，咁系有呢啲咁嘅嘢，咁系咪呢啲咧？其实我觉得唔系，罗贯中应该唔系，因为佢展现俾人睇啊嘛，佢应该想做手语，加啲手语咯， 咁都有可能， 但系又戇鳩喎。你教育后任立法会议员，当时嗰个咩手语日剩咩咧？得阿泰去啫嘛。屌你老尾！你想喺宣誓嗰度搞啲手势，搞啲宣搞啲咁嘅叫做姿态表现？屌你就去学下手语啦！屌你老尾，净系得阿泰去，真系我都唔谂明你哋。唉，用下脑啊嘛！啲阿泰几靓醒？但阿泰嗱喺啲报道里边咧，明报报道啊。阿泰咧就冇回应呢个事嘅，即系关于即系郑松泰议员啊，我哋嘅尊贵嘅身娇肉贵嘅郑议员咧，就冇回应呢件事嘅，暂时未有回应。关于佢宣誓到底系点啦，咁我哋暂时未联络到咧，其实冇揾啦，就系郑议员啦，咁就所以实在个表态系点真系唔知嘅。我作为嘅我系佢选民啦，或者我投咗佢票系咪先？我作为选民系咪先？我哋有做传媒各样系嘛？咁啊我觉得即系阿泰，我觉得阿泰应该回应呢件事嘅，即系太过唔尊重选民。究竟阿泰会喺呢个宣誓大会里面做啲咩事呢？ 咁不如我哋而家打俾佢啦。 咁乜嘢惊为天人嘅事呢？咁样样，老实讲，我就觉得唔会，就觉得即系老实讲啦。今时今日，喺个立法会。再做呢啲咁嘅呢种姿态嘅表现，即系做系无不可嘅吓，讲真无不可咁样。但系就做嚟又话意思系咪好大咧？其实亦都唔系好大。再讲你呢啲系众志，我想讲清静添。 你冇捞乱啊？ 即系一班青年嘅后任议员啦，咁样你哋其实我觉得。我观感上啦，起码就你哋唔会好妥教主噶啦，系咪先？唔会好妥黄毓民噶啦，咁样。咁 所以就专登拣嚟唔做。 你唔系你 follow 啊？如果你哋要唔系佢而家做啊嘛，佢而家就系想话会喺宣誓嗰阵时嘅玩下嘢啊，加下料。 而家净系睇到佢话做手势啊， 咁即系加料啦，咁即系唔同加料方式啫。 但系佢系会用一种嗱，我虽然都加料，但我嗰种加料咧同你唔同嘅，我系要。與別不同，仲要勁過你添，佢哋係中意做啲咁嘅嘢噶嘛？ 咁勁唔勁就係冇乜所謂啦。 各花各眼啦，佢哋實覺得自己勁。 唔係本身呢樣嘢就唔係有咩特別咁勁嘅，講真，係純粹一種姿態表現。我想講就係話，如果你哋唔係咁喜歡啊黃毓民議員過往嘅做法各樣嘢啊，或者唔係好擁抱黃毓民思想啊咁樣咧，咁你就無謂 follow 啊黃毓民做呢啲嘢啦，係咪先？即係做過兩屆都係咪先？咁你又 follow 咁樣，真係情何以堪咧？可以講話。咁除咗阿頭先講阿罗冠聪，仲有呢个就阿郑松泰，咁阿梁仲恒咧都系冇 青年新政， 都呢个就青年新政啦。 系啦，呢个就青年新政。 呢个我以为本文前添，唔系，就青年新政。 呢个系本文前嘅 Plan B， 系咩 ？Plan B 系啊，本文前嘅 Plan B， 就系好难咯。唔系佢阿梁仲恒就议员嚟嘅，就唔系助理嚟嘅， 就 因为而家有啲本文前， 而家本文前就 做咗助理啊嘛。 本文前系助理， 系啊。 青年新政系议员，但系青年新政系助理嘅 Plan B。 哇，几捻复杂，屌你老味，真系好捻复杂，真系好捻复杂。即系迟早应该系会 merge 嘅。其实理应佢哋两个党应该要 merge 嘅，即系本文前同青政应该系要 merge 嘅。 咁我都系咁睇。 我都听闻， 暂时佢唔认啦。 我都听闻过有啲讲法系话，希望咧就藉住呢个就话阿本文前做下呢个，因为佢哋共同去请啊嘛，去请呢个嘅助理啊嘛。 咁樣即係兩個議員咁樣，咁樣就話就同大部分請本文前同埋港大啲人啦， 係啊， 即係港大嗰班人咧， 同埋請嗰班自稱港大人嘅人， 係啦， 咁嗰啲話唔食政治飯嗰啲人啊嘛， 咁 佢主要就係請啲唔食政治飯嘅人去做議員助理嘅工作嘅， 啊，你個人啫， 唔係我講嘅，佢講嘅，我可是港大人，而 Hong Kong U 是。地球領先的， 領先地球的，咁樣，咁就佢哋就有個話想磨合嘅狀況，即係可能通過呢、這個請佢哋去做助理啊，大家傾下咁各樣噶，咁啊啲分工啊看似好仔細啦，即係做起上嚟唔知啦，都要睇佢哋，因為佢哋黨內嘅事我都不便批評咁多啦，但係就。作為一種娛樂去睇下都唔錯嘅，咁樣就睇下會唔會幾時 拭目以待， 幾時鬧下交啊！啊屌你老尾，哇去嗰度遊浮，明明約咗去嗰度喎，你哋自己去嗰度咁樣，咁啊就依個就啊所以我話你話依啲後任嘅青年各議員咧去做宣誓各樣就都冇咩特別嘅啦，睇下到時有咩搞啦，有咩有咩特別手勢出現啦，係咪先？你講手勢，屌我隔離個淡仔手勢就出撚曬名啦，屌你老味點啊？點樣樣啊？嗰依個啊， 正好小事嘅 啊，即係演藝手勢王啊！你簡直係， 我都唔想提呢啲好小事 啊！搞嘢啊！唉， 呢啲已經過去， 無謂喺我哋套光環嘅啦。 過氣，你明唔明？呢啲已經好落後噶啦！你今時今日做埋啲咁嘅嘢，斬俾人笑你嘅啫嘛。 咁啊！我 即係世界係會進步 嘅，我又唔會話太過 harsh 嘅。我頭先講過啊，即係 不過我對於佢哋宣誓，我冇乜意見嘅。咁你係唔係都宣㗎啦？咁你除非你話你真係走上去，我而家唔宣，我唔撚做， 咁 而家即刻。 咁梗唔 重選咁樣， 屌你有 咁啊真係威啊！ 已經請曬人啦，咁各樣嘅係咪先？屌你！ 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咁咯。咁你咪睇下做下啲姿態咯。我又唔會有太大嘅意見嘅對呢方面。 咁你話嗰段佢係嗰段誓詞呢就即係其實本身係怪怪地我都覺得嗰段誓詞。因為咩我僅此宣誓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太撚冗長啦屌你老味。佢每次呢都要一定要加即係譬如佢其實係香港基本法咁樣大家都明係咩嘢。即係可能我唔知咪法律用語問題啦，佢哋要話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咁樣好撚陳長咁樣。咁我可能係法律嗰啲問題啦，所以就要加到咁撚實長啦，亦都係主權嘅問題啦。唉，講起主權問題真係屌啦，升我都搞㗎啦。咁啊，依個我哋等啊，我最主要呢關於依個宣誓問題啦，我最主要想等阿泰嘅回覆嘅。咁啊，睇下我哋追訪阿泰啦，追訪阿泰啦。咁其實依、這個除咗宣誓之外咧，立法會就嚟緊又有啲新搞作嘅，因為新一屆會議啊嘛，係咪先？新一屆立法會啊嘛，咁樣。咁有咩搞作啦？屌你！原來佢有個新 system 喎，你知唔知？ 換咗個投票系統， 換撚咗個投票系統喎。 呢、這個 我想睇下，我睇下舊 system 先，舊 system。 旧嗰、那个， 旧喺左手边嘅旧，头先嗰幅图又喺左手边。 另一张图，另一张图系啦。 有冇啫？有冇旧嗰个 system 啊？ 定还是冇啊？即系如果大家呢、這个都系新嘅，系啦系啦。阿双杰真系。 嗱、啊，头先嗰幅图个旧位喺隔篱噶，喺左手边噶。 是但啦。嗱，咁咧， 睇下新嗰先啦，咁样睇下新嗰先。 嗱，而家新個立法會系統咧就會換咗做一個 touch screen 嘅咁樣，大家而家見到咧有個熒光幕咧， 其實舊嗰個仲喺度嘅， 喺度左手邊嗰個， 左手邊冚住喺張台入邊嗰個咧就係舊嗰個啦。一陣間我哋俾張放大度睇下，而家我哋講下新嗰張先，新嗰張新嗰個所謂嘅投票系統咧就一個。唔好知咩牌子啊一个咁嘅 tablet, 係咪 冇寫啦佢呢、這个有啲古怪总之係有个 mon 喺度啦咁就係一个 touch screen 嚟嘅。咁佢呢就直头係即係舊嗰个呢就会有啲实体嘅按键喺度俾你按。咁新嗰个呢就係有个 touch screen 咁样俾你可以喺上面按嗰啲掣啊即係赞成啦反对啦或者弃权嘅。跟住另外仲有一啲要求一啲服务啦同埋上面呢因为你有个 screen 喺度嘛佢亦都会显示返一啲例如时间啊等等即係下一个议员到边一个议员发言啊、等等嘅一啲相关嘅资讯喺度，咁即系变咗你就唔使望住嗰个会议厅嘅一个大电视先至知道相关嘅资讯咯，咁就即系摆到 screen 喺你抬头咯，咁样就即系叫做方便啲啦，咁样嘅做法嘅。跟住同埋另外其實佢上年都有引入相關嘅裝備嘅，就佢上年呢就已經買咗一堆嘅 iPad 呢就攞嚟做一個方便佢哋做一個流動嘅表決，就即係 in case 呢譬如話有一啲情況譬如話let's say 俾人衝擊咗個立法會俾人佔領咗嘅話呢 咁佢哋咧就可以攞住啲 iPad 出去另一個地方嗰度開會，咁、用一啲 iPad 嚟到投票嘅。 嗱，呢個之前就話 iPad。跟住買使咗20多萬好似， 使咗28.8萬買咗80部。 嗱，依個上年嘅 上年嘅 ，OK， 上年就買咗80部 iPad Mini 3啊，咁樣就買咗80部，咁最終冇乜點用過嘅。咁原因係咩？ 應該冇用過啦。 原因係咩話？ 因為其實佢呢啲 iPad 係攞嚟喺會議廳以外嘅地方用嘅，即係喺其他場地。 投票需要用會議廳以外的地方，我真係唔諗明白呢個。 因為其實佢之前都有即係講過咗兩年到㗎啦，大概就係話咧，遇有啲人衝擊嘅時候咧，咁假設係霸佔咗個立法會，因為當時就即係其實喺2014年中嘅時候咧，咪試過幾次衝下立法會，撞下玻璃啊，打爛下啲嘢咁嘅。咁當時其實已經好似係曾鈺成有出嚟講過，就話咧，即係如果 in case 有咩事冇辦法喺立法會個大樓嗰度開會嘅話咧，咁就可能會去其他地方揾一啲場地嚟到開會。咁佢上年買咗嘅呢一啲 iPad Mini 3咧，用咗28.8萬買嘅呢80部 iPad 咧，咁就係諗住話即係以攞嚟做後備，如果喺一啲冇表決裝置系統嘅場地嗰度咧，咁就可以用啲 iPad 嚟到投票嘅。 咁就 develop 咗一個叫流動電子表決系統。 係啦，不過佢就都講翻明咧，就係話即係唔會話俾你離開咗個廳都可以用嘅，咁就一定要喺佢嗰個會議廳嗰度即係插住先至可以用得嘅。 嗱，呢個有少少混淆啊！嗱，第一樣嘢，上年就買撚咗80部 iPad， 使咗28幾萬、29萬咧，差唔多咁樣，但就冇咩點撚用過啦，咁樣，因為冇人充撚過入。 就我所知，應該冇啦。 咁撚樣好啦，咁佢買嘅原因就係話，因為要流動表決系統，因為有其他機會唔可以喺嗰個內會或者大會 building 裏面去做呢個投票咁樣，所以就嘥29萬去買一樣嘢。好啦，但係今年 final 出嚟咧，第一樣嘢咧就唔撚係用 iPad 先，我哋望多次而家新嗰個先嚇。而家新嗰個你見到係咧，唔撚係 iPad 嚟嘅，好明顯嗱，成嚿嘢。咁好啦，你睇個 interface 喎，有 interface 睇喎。 即係有整個有畫 面嘅界面啦。嗱，個界面就咁撚樣嘅喎。嗱，上邊嗰個就係嗰個係咩議題內容啊？黑色嘅框嗰個。 黑色框嗰個就議案，係啦，即係而家見到個畫面中間黑色框 嗰個議案啦，係咪？紅色係代表咩啊？ 時間。 你右上角嗰個紅色， 右下唔係下邊嗰三個， 下邊嗰三個掣，咁啊綠色就贊成，紅色就反對，黃色就棄權嘅。 綠色就贊成，紅色反對，黃色就棄權。 係啦， 咁嗰個 P 係乜鳩嚟噶？ 咁嗰個 P 咧就係咩啊 ？Present 哦，出席 啊！你有冇出席咁樣嚇？嗱，咁而依一個按鈕嘅四個 touch screen 嘅按鈕咧，同舊嗰個係一撚樣嘅。舊嗰個排序啊，嗰、那個都係有四粒咁嘅掣嘅咁撚樣。咁我想就係嗱，而家見到我哋喺畫面冚咗落台嗰度。咁而家你搞呢個新嘅所謂流動系統咧，咁佢咧就其在咧嗱，我哋要講翻個原意喎。點解要本身上年就買呢、這個，但係今年雖然唔係用 iPad 啦，使撚咗啲冤枉錢啦，再 develop 一個新嘅咁touch screen 系統，就係、是、流動系統投票系統啦。但係就佢有條線撚鳩住嘅喎。即係本身係諗住啦，我唔可以喺我嗱，如果假設我唔可以喺嗰、那個大樓裏面去投票的話，咁我就拎撚住走啦嘛，係咪先？我又拎住，所以先 iPad 3啊嘛，係咪先 ？iPad Mini 3啊嘛，啊屌你！而家唔撚係，而家佢就又係推出個 touch screen 系統，但係佢就變撚咗係唔撚流動得個，因為插撚住條線嘅喎。 係插你見到佢成個 screen 咧，我哋可以再睇多次頭先嗰張圖咧，佢係直頭即係好似一個 mon 咁㗎，係有個左咧係黐實咗喺嗰部喺嗰度。 呢、這個左係乜掹得出嚟㗎？ 嗱，我而家睇佢個設計咧，就應該難啲掹到出嚟啦。即係我唔排除佢有其他特別嘅裝置嘅，咁但係睇佢而家 扯爛佢咯，屌你一隻走鬼啊！你扯鳩爛佢咯，屌你！唔係成個嗱，首先呢個嘢又唔撚知乜撚嘢，我好撚驚係大陸貨啦！屌你老味嗰嚿嘢係咪真係爆鳩炸？ 佢而家我就咁睇佢又冇牌子喺上面，咁好難講啦。又或者佢可能直頭同大陸啲廠咁都係訂個 touch screen mon 啊，跟住自己整咁樣咧。 跟住另外呢個咁嘅系統就唔知做嚟做咩咧？我好地有一個舊嘅系統，屌你老味！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你因為你知道有老人家噶嘛，而家即係雖然有好多青年入咗去做後任議員係咪？但都仲有好多老人家噶嘛？屌你何俊仁就話好撚叻玩 iPad 啫，唔係個個都咁撚叻嘛？你明唔明啫？係咪先？對於 touch screen 方面係咪先？而且你嗰個界面又撚肉撚酸酸咁撚樣，屌你老味真唔知撳一鳩撳嚟撳去都撳唔撚到，而且又唔～ 喂，你嗰、那個我真係好懷疑你嗰個本身嗰、那個即係而家新搞嗰個咁嘅 touch screen 究竟好唔好，即係撳得好唔好啊？你知唔知好多時撳咧，屌佢手汗大啊、油啊，咁啲全部人部都唔撚得噶嘛？屌你老味！咁你嗰啲專門瞓覺嗰啲議員，屌你老味流嗰啲口水流撚到周圍都係，搞到自己濕撚曬咁樣，又撳撚到噶啦嘛？係咪先？即係好地地有個按鈕撳又唔撚用喎、啊。其實我覺得按鈕好撚好啊，雖然就算按鈕啊，都是有試過投錯票啊！屌你老味，係咪先？ 阿黃碧雲試過投錯票， 係咪先？雖然都係有咁嘅題，但係其實嘅嗰個機會率少。我覺得而家有個新系統咧，你變咗係。投錯票啊，或者撳唔撚到，即係你知嗰啲師奶阿嬸咧，你阿媽又啊，你阿媽可能唔係啊，我媽媽啦講，我阿媽唔撚識用啲新科技各樣噶嘛，成日咧就即係好撚古怪嘅，對撚住譬如對撚住個 iPad 或者點樣，跟住你睇下啊，阿仔啊，唔得啊，點算啊？喺度，你咪 panic 咗噶啦，會突然間會 panic 咗，你諗下，如果喺立法會，即係嗰啲蔣麗雲啊、梁美芬嗰啲， 跟住對佢，哎呀，呢個係做咩嘅咧？ 其實你話蔣麗雲、梁美芬嗰啲咧，可能咧就都你都話好似好師奶咁樣唔識，但係最恐怖係邊種咧？毛孟靜嗰啲先恐怖啊！啊，毛孟靜嗰啲會覺得佢唔會自己認自己唔識噶嘛。你明白嗎？蔣麗雲那些就說、哎、都不知道你搞什麼鬼、啊、可能會就說、哎、這些不懂的不好啊，這些東西這樣可能就這樣算了，是不是？但毛孟靜那些不會自己認自己不懂的嘛，一定是我好懂的，其實是你不好嘛，跟著有些什麼問題，跟著斷夠住呢、現在你搞影響了我投票啊，這樣一撚大堆嘢講出嚟，嘥夠曬時間，應該主席應該踢夠走佢哋。呢啲時刻，咪即係你變咗，你諗下成撚扎呢啲咁樣嘅類似潑婦嘅問題，係咪先？哇！你對撚住呢個咁撚樣嘅收投票系統，好撚大鑊啊，大佬！ 咪又或者到時咧，跟住又扮投出啊，唔係話扮啊，即係有時又唔覺意投錯票咧，跟住賴部機咧， 係啊，即係新機唔撚掂啦。 哎，我明明係咁反對嘅，但係佢唔知點解自己褪咗佢贊成嗰度。 跟住之後會點解決咧？之後佢哋會整支筆出嚟，專門係俾你投票嘅。你隻手指话揿唔捻到啊嘛，我整支筆出嚟俾你咁捻样，跟住支筆咧又惊你跌捻咗，跟住咧又会有捻条线喺度，咁你揀捻到咧，揀捻到啊，嗰个议员嗰个 panel 位啊，嗰个坐个位，屌到几廿鸠样嘢咁捻样，跟住支筆又觉得啊又易跌啦，不如又成日唔知揾咗去边啊，捻咗就算捻咗条线，跟住又加一个筆咗咁捻样咯。你明白嗎？ 然之後又整兩個咁嘅細細個嗰啲咁嘅雨傘章咧，咁樣遮住個贊成， 即 係遮住個氣 權。即係你見到係就係變緊咗，就係每即係將架床疊屋啊啲嘢，屌你老味，即係將會係咁嘅，即係越嚟越搞屌你。而且你多個新 panel 喺度，屌你老味，我即係嗰個 touch screen 喺度，我唔知佢哋點樣有啲新花式去擺啲裝飾喺度咧，你知嗰啲標頭嗰啲抗議標語咧各樣咧，我而家又突出嚟啊嘛， 又掛上去， 係啊，掛多啲喺度啦咁樣。屌你老味，真系我都无沟了呢嚿嘢。我哋讲点解咁讲得咁样无沟了？因为佢呢嚿嘢本身好捻无沟了，你明唔明？咁啊，新嘅立法会就其实你听到啦，其实冇乜嘢，其实冇乜嘢，咩宣誓啊，啲咁嘅新嘅所谓系统啊，都无沟了，都嘥鸠钱啦、啊，各样嘢。 纯粹系为咗即系等佢现代啲咯，即系 冇嘥钱啦、啊。 佢又冇讲到旧嗰嚿嘢有咩唔好？ 一句讲晒新嘥鸠钱啦、啊，总之就系咁啊，冇嘢噶。你话我新嗰啲panel 嗰啲主席啊，争成点啊？咁样而家未有正式嘅情况出现啦、啊。咁究竟有边个可以做到大会主席啊？有说系梁君彦啦、啊，未肯定啊！呢啲情況咁樣，咁啊阿泰亦都揾唔到翻嚟做訪問咁樣。 你可以陣間打俾佢。 我覺得， 但係講時講我喂，928係佢結婚周年紀念 啊？係咩？ 係啊，啱啱有人推翻啲 post 出嚟啊！ 我唔係佢嗰陣時係嗰期就係去咗旅行，因為結婚周年呢個知道，但係問題係。是不是那日先？ 是啊，啲人推翻出嚟。 Exactly 嗰日。 大家可以睇翻早几年仲喺度嘅节目，一个叫做《热血公民教育》嘅节目。咁当时咧，我哋都有将佢结婚嘅片段咧摆翻上网嘅。 咁样轰动啊！ 大家可以欣赏翻噶。 咁样好啦，咁下一次翻嚟再讲。